有时候还上手自个儿玩一闹，这当着玩，我也没想让他干那个，就烧个球，然后我说是啊，那慢慢练吧练吧练，他就有了基础，都喜欢这东西，是啊是啊，就这烧烧些。你不让他们学，我怎么办？我哪找着传承人家？现在必须得有一代一代传承下，不能失传了。 2017年9月，秦兰香再传喜讯，北京料器十二生肖及花开富贵系列荣获中国旅游协会颁发的2017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奖金奖。感谢您收听火中雕塑第一人，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料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邢兰香，采访撰稿张世强，播音郭伟，录音合成梁和之，监制秦小天，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金鸡报捷讯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